他自个儿发现这个大便怎么越来越黑了呢？而且呢，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并且呢，自个儿觉得自个儿的病是越来越重。到了13年的8月10号下午，又发病了，这个下腹部啊，疼痛难忍，家人就跟他到市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这个时候发现这个人的左下腹部有异常，这会儿呢就跟他说你得住院，大夫就说了建议做腹部手术，结果呢手术刀下去了，手术的大夫呢又给缝上了，也就是说这种病治疗上非常棘手，因此呢当时医院给他下了最多活5个月的期限。那不管怎么样也得治啊，人就是这样，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线希望都是不可能轻易放过的。就在2013年的11月21号我就见到了这个病人王志，病人的舌苔黄腻悬，他有吸烟史，通过祖传脉诊发现病人的左旋平滑浮，右滑寸关大，齿沉，右下腹痛，大便呢还正常，时有心率快反复的低烧，身子还乏力。那么通过望闻问切的诊断，我认为病人的正气尚存，还有一线生机。病人的病机呢，就是正气不足，气滞，痰凝，血瘀日久而引起的。所以呢，在这个治疗上，要以软坚散结为出发点。我在百年老方三副化瘀汤的基础上辨证给药，当时开出的方子是当归15克，桂枝30克，白芍45克，大枣10克，细辛20克，炙甘草10克，通草10克，薏仁30克，白豆蔻15克，杏仁30克，赤芍30克，丹参30克，三棱10克，鹅竹10克，一共是10剂药。另外呢，在饮食上我嘱咐病人薏仁60克在早上呢熬粥来吃。那这样病人在服用西药的基础上开始服用中医的方子。10天用药过后，病人前来复诊，从脉象上看，左旋脉不那么浮了，右尺脉沉的程度减轻，说明正气逐步的回归。经过辨证之后，在三副化瘀汤的基础上开出第二副药，用红参、五灵脂、三七、鸡内金、鹿茸、紫河车、珍珠、琥珀、土元、全蝎、水蛭各10克，蜈蚣10条，一副药把它打成极细的粉，每一次2克，早晚各一次，温开水冲服。那这副药病人吃了将近2个月，已经超出医院给他的5个月的生存的期限了。这个时候啊，这家人仿佛就是已经看到了希望，所以对中医呢他也更加信任。再次复诊的时候，这病人的体虚呀、乏力呀、午时的心慌啊，这些现象已经好转，右下腹呢仍然有偶尔的疼。实际上这个病人的脉象变化也给了我最大的信心。第3次复诊的时候， 病人的脉象几乎趋于平稳，细滑的脉象逐渐的平伏了呀。这个脉象就可以告诉我，病人的正气它在不断的回归，这个就是病人最需要的呀。所以第三副药在第一副药的基础上再增加了生黄芪20克，炙甘草改为30克，和二方继续同时吃，一方先吃15副，二方每天吃。到了2013年的12月22号，这个日子我也很难忘，病人又到市医院去做 CT 检查。后来病人跟我说，那一刻他和他的妻子是紧紧的相拥，就是知道了打今儿开始他们不会分开了。那么通过王志的这个病也给我很多的感悟，我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大病面前心理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乐观积极地去对待，你千万不要放弃。面对疾病我们要做到不抛弃不放弃，但我也说过，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绝不是说明知道在医院在一种治疗方式下已经治不好了，也就是说三脉不可能打通了，你还是在那儿用钱耗着，做一些无谓的痛苦的治疗。这以前吧，有位北京房山的一位女同志啊，她找到我。那她找我来是想让我帮助她看看，她的父亲到底还能不能治好。他拿来了所有的片子和检查报告给我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向我讲述了他跟他父亲的故事。 是怎样的故事呢？ 他说呀，他打小啊，母亲呢就和父亲离婚了。再也了无音讯。所以呢，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一直呢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他。他的父亲又是当爹又是当妈，供他上大学，支持他选择自己的事业，当然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现在呢，终于在大都市北京安顿下来，买了房子，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一个外资企业，这待遇呢也很不错。正当他觉得可以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安享晚年的时候，这会儿呢他父亲查出了肝癌，已经是晚期了。可是做女儿的他不肯接受这个现实。医生已经跟他说手术可能都做不了了，但是在女儿的坚持下，医生呢还是给他父亲做了手术。结果一刀下去，医生看了看就给缝上了。 这手术都没法做了。 对呀，其实患者的问题就出现在气血经三脉上。三脉通百病无，肝癌的经脉它是出现了淤堵了，所以当天他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我。我当时看了看他父亲的片子还有一些检查结果啊，10公分乘9的瘤已经转移到了1/2的椎体的骨头这儿。经脉淤堵的非常严重，怪不得医生啊把肚子隔开又给缝上了，这还算是负责任的医生。那么这种情况目前看来，西医呢就像你说的真没办法了。我就跟这个姑娘说了，我说孩子，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我知道

您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是徐主任是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啊。 那个，麻烦您帮我分析一下。 啊啊，什么情况、 那个、 啊？ 就是说我这病全在月子里了，所以说可能有点不太好治，我感觉。 全都在月子里了、 嗯、 啊？什么病啊？ 嗯，不，现在不是在月子里，就是说那个、 啊、 我这病在月子里得的。那个就是说我在月子里面，因为孩子那个奶我怕不够吃嘛，可能是吃的这个肉稍微多了一些。 嗯嗯。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吧，这个他的心口这一阵啊， 嗯， 就是那个感觉有一大股气儿在那压着，跟石头一样。 嗯嗯。 然后白天活动活动吧，就稍微好一些。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那个很不幸的是， 嗯， 出了月子，因为我们这是平房，不是楼房嘛，我出去洗澡， 嗯、 然后回来又着凉了。 嗯、 所以是又得了产后风湿，整个头、肩和膝盖都受风了。 嗯嗯 嗯。 所以说我感觉特别的， 嗯、 哎呀，不幸吧。 嗯嗯。 我听这位朋友的这个年纪应该不大是吧？ 不大，不到四十，三十多。 啊，三十多岁是吧？啊啊啊！ 嗯，我这中药我也吃了，但是说我吃了半年多的中药吧， 嗯、 但是感觉也不太见效。我这不听见您这，我说麻烦您看看，就是这种病能治好吗？ 怎么不能治好啊？啊，能够治好。你记我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只要您自个儿想治，那就一定能够治得好。啊，如果说您认为吃了几回药了，这儿吃过了那儿吃过了，结果呢，哎，得了病了，认为治不好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以后，那这病可就真不好了。而且产后风不光是让您这个疼痛啊，接下来它还会引起你身上的其他的病症，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更加麻烦了。不是现在单一的疼，它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嗯， 所以您这个病啊得治啊。 是我一直在吃着中药，可是我没有看见效果，我看不到希望，所以说、 嗯、 我这不来求助您了吗、 那我再问问您，您现在这个疼痛啊，关节有没有变形啊？还是光疼？ 没有， 光是疼。 没有。 浑身是凉还是热？ 因为我自己听说过艾灸嘛、 嗯、 所以我去艾灸出了他那个门出来吧，结果这个腿又加重了，左腿比较凉，然后身上其他的部位啊，就是说是当你遇到风天特别冷的时候，这个肩和腿、 嗯、 这个膝盖就说是会有点凉跟疼、 嗯、 它不是那么很疼。 嗯嗯 嗯， 不是很疼，没有变形。 没有 啊。这个产后风，你在医院里做过抗欧血沉、类风湿因子这些方面的检查都做过吗？ 我出了以后我做过。 嗯嗯。 没有风湿、类风湿因子。 啊，那些都没有是吧？ 没有。 嗯嗯。首先呢，您现在这个整体的情况呢，第一是产后的气虚，因为刚才跟我通话，你稍微走走路，啊，气儿上不来。 嗯， 就显得好像比别人要心慌气短一点、 嗯、 是不是啊？ 对， 是不是啊？而且浑身疼痛、 嗯、 对不对？那我首先呢、 嗯、 给你这个啊活活血，给你开一个外用的泡脚方啊、 嗯、 红花十克，这个透骨草十克、 嗯、 桂枝十五克，把它煮水，这是一天的量，每天晚上泡脚十分钟，从你脚底的涌泉穴把你身体当中的风寒给它拔出来啊。 嗯， 那么这个药方呢，如果夏天它没坏，你第二天再煮煮还能泡脚，但是前提你要把脚洗干净，不然这副汤药它就坏了，明白不？ 嗯，就是一副药能用两天是吧？ 两天三天都可以。第二个呢是口服的药，黄芪十二克，党参十二克，炒白术十五克，黄精十二克，红景天十克，丹参三十克，川芎十克，桂枝十克，白芍十五克，威灵仙九克，桑枝十二克，独活九克，杜仲十克，川牛膝十克，生甘草九克。那么这副药里呢，我用了黄芪、党参、炒白术、黄精、红景天，给你补气养血为君药，丹参、 嗯、 川芎、威灵仙、川牛膝 这些个药呢是活血化瘀为臣药，桂枝白芍、桑枝独活、杜仲给你散寒通络，寒我也给你调了为佐药，生甘草呢是调和诸药为使药啊，先吃十副汤药好不好？ 哦，好嘞，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不客气。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是徐主任吗？ 对，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你好。 您说有什么问题？ 我那个腿膝盖底下那小腿呢肿了30多年去了。完了后来 我。小腿有肿啊。 啊对呀、啊、就是那个就是膝盖下边那个就是。 小 指头中间那个虎骨那个骨头那个上边那个 脚腕那个地方是不是？ 哎对对对， 那说明你心脏不好啊。 啊，我都肿30多年了，当时这个我也一直在那个 今年 困扰着我。 多大年纪？ 我今年72了。 72，那说明您的心脏不是最好啊，心脏多少有点问题。 是的，然后我就按了两次药哈，然后尤其经济方面我就不想出来，医生说哎呀王姨呀、啊、你这个病吧那个挺严重的，你要自己注意身体。然后在他的说服下吧，我又吃了又吃了两次，将近吃了4次药呢。 那你觉得怎么样现在？ 我觉得挺好，后来我就在他的鼓舞下呀，就是我又看了吃了4次的药，完了呢，后来现在我基本上吧都是好了。我这腿吧就30多年，现在一摁吧，原来一摁吧就能搞下一个绿豆粒那么大的坑，现在一摁吧基本上就是那个小美那很轻很轻的小坑了。 那你基本上这个问题解决了， 基本上就是好的，没啥大事了。完了后来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感谢呀。我说这你在那个徐主任的带领下，你的那个工作人员和者那个大夫真好啊，太感谢太感谢了。 用不着谢，这个作为这个大夫啊，这个德，医德是很重要的。 真的 对不对？你没有医德，你再高的医术它又有什么用？所以咱们做大夫的医德要高，当然医术也要高，这样呢对于咱们来的这个病人，咱能给人家把这个病痛呢给解除了，大家伙呢也都高兴了，身体好了咱能长寿。所以按照您现在这个状态呢，用药用的也不错。我呢再给你介绍一味药，给你介绍一味什么药呢？黄芪。 谢谢。黄芪。 哎，黄芪单味药啊，单味药，每一次呢可以10到20克，啊，10到20克，把它对，泡水当茶喝。黄芪泡水当茶喝。那么这个黄芪这味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有排毒，有消肿，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你来说，它合适。还有呢，它能治疗我们气短，能强壮咱们的身体，而且对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以及下肢就是腿部的浮肿啊，很好，它能降低血压，消除水肿。 那好，谢谢。 就是我这点跟您说一说好吗？ 好，非常非常感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所有的员工和大夫。我太感谢了。 哎呀，得到您这么一个表扬，我打心眼里高兴。但是呢，前提我一定要让大伙儿的病都好了。 这是好啊，真的。你的心思也好，一切心意都放在我们的患者身上。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那好，那太好了。 好了，那今天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好吗？ 那行，但是您老一定要注意好身体啊！你身体好了，我们就健康了。 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是徐主任 啊。啊，对，我徐桂英，你好。 我那个一直那个每天都听您那个讲课，完我用的一通一贯呢，那个疗法用的挺好，原先腿吧，都肿，我用了以后吧，确实都挺个哈的，挺好的。 啊，用了以后不错。 啊，完都不，现在都不胖了，原先肿的胀的都可厉害了，就是， 那我得问问您了，您用这个一通一贯，原先这个腿肿啊，胀啊。您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呀、啊？ 我心脏心肌缺血。 你看是不是气脉血脉，血脉不通，跟气脉不足有关系。你现在这个三样都开始通，是不是就不肿了？这个很有关系的。 腿沉，就是那个啥，就老像那个走道也挺吃，挺费劲的。 哦， 你怎么就心脏 费劲？ 就是有点，就是气儿不够用啊。 啊，确实不够用， 我的心肌缺血是老长时间，有好几年了。都一直都那个，我自己把我就感觉就是说气脉血脉都不行，都不通。我用了这一通一贯那个疗法，其实挺好。 觉得用的挺好。 啊，真挺好的。我特别对中医，我特别那个相信这中医。其实有这个问题，我这个现在用着挺好的，挺干啥的哈。 啊。 后来我就想个给我妹妹咨询一下。 啊，什么情况？ 这个问题吧，徐主任，我已经就那个想了很久，我就说就叫这个事，我就叫那个徐主任给帮助忙吧。 您说。 他吧，就是能有3-4年了。那个一直睡眠不好。啊，睡眠就干脆就是一宿吧，就睡2-3个点。2-3个点他也睡得稀里糊涂，把心里啥都明白。谁有什么动静啥的啥他都知道。完了在家呢，他那个胃也不好啊，那个他就胃吧就吃别去多少东西，吃也瞅着饭也够，也不爱吃。那个吃点吧，就感觉饱，老打那个就是闷嗝。完了这下边就排气。根本就是吃饭吧，就吃不了多少，和瞅那东西吃去，不爱吃。吃完了吧，胃里不好受，不消化。完了吃啥吧哈，就是感觉吃完了还那个变出来的。都没，那里都没瞅，都没都那个愣愣的没。 啊，就是吃的东西都没有消化掉，是不是？ 没消化掉。 他 就是瞅着干啥。 完 他吧哈，这睡眠不好吧，有几年了。那个一直就这看那看呀，那说实在药也吃不少，也不好使。也不管用。他这也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干啥，心脏吧。那个脉搏吧，都从来都是5-60下。 那就是脾肾有问题啊， 肾哈， 肾也有问题，脾胃也有问题啊。 肾他老憋不住尿，对徐主任说的， 你说是不是？ 他通过吃这些药以后吧，把肝也伤了。现在他啥情况呢？徐主任就最难呀，我成天都拥着都给他哭了多少回呀。哎呀，我特别对他那个啥了。他自己也就看着病也都失望了，咋的呢？他肝吧吃的这药那药一吃哈，给肝伤了。现在吧，转没，现在肝吧不好，肝不好呢，做那个化验呢，转没那个头一项骨丙转没，一般把线头高了，用了一段保肝药，好了，那个降下来了。他现在就是说呢，两个谷氨酸转没，还有那一项是什么呢？反正几项那个下边那几项转没吧。主要是谷氨酸转没，现在高。吃点药。他用点什么干哈，他就这个就上来。现在吧，就这个这一项吧特别高，他也，哎呀，他特别苦恼啊。徐主任，我就求求你给帮帮忙吧。天天我听着徐主任讲，我说中医处处是方法，看看徐主任能不能有啥办法帮忙啊。 你告诉我，他舌苔什么颜色？是不是偏红？ 他舌苔吧是，他说是黄。 有没有红？ 有红，也有红，两边呢都是齿痕。齿痕。 他是不是怕热？ 怕热，他也老那个啥，睡觉啊，出汗呐。 首先我跟你讲啊，他这个病啊，不是说特别难治，啊，不是特别难治。第一是辨证准确， 这个病是一定很好治。他这个情况是失眠，心胃阴虚火旺，我先把他这个重点的这个火给他降下来啊，第一副药先降降火，安安神。人参十克，原参20克，云苓15克，丹参30克，桔梗10克，远志15克，当归10克，天冬15克，麦冬15克，白子仁20克，枣仁60克，生地20克，朱砂0.5克，加上五味子啊10克。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参、原参、丹参是益气养阴活血的，云苓枣仁远志是健脾养血安神的啊，这个当归生地、天冬、麦冬、五味子是滋阴养液啊，这个为佐药，朱砂呢是重症安神为使药，君臣佐使的配伍，先吃十副药。 好了，那谢谢李主任啊，太谢谢了啊， 好，再见啊， 谢谢，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什么帮？ 我是这种情况啊，我今年55岁，我在5年前呢，检查出就是多发性胃息肉，完事在这5年期间，我已经做了5次胃息肉手术，最大的是0.6，小的是0.3、0.4不等，每次都是大约在1年左右做一次，完事做了2次的病理，也最后的是病理是这样检查的：腺体增生、腺上皮单层柱状、细胞分化好、无疑形状。间质内垫、慢性炎、细胞侵蚀、侵印，完事是就是息肉，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做的就是这个病理的结果。我是想就是能用点什么药，或者是中药或什么方法治疗啊，还是能改善一下这个胃内体的环境，不让你再长 回头年年做这个手术。这个胃息肉长了以后，它有的时候堵塞了咱们这个消化通道呢，你这个胃里的东西就下不去了，知道不？它要是长大了，所以呢，胃息肉呢是肯定要这个做手术的啊，长了几公分了，那肯定要做手术。那么胃息肉呢，有的时候呢，咱们还要考虑会不会癌变啊。那么现在你检查下来呢，它没有癌变啊。那么胃息肉跟什么有关系呢？你首先得知道它跟什么有关系，一个就是长期的浓茶烈酒，食用过冷过热粗糙的食物，导致胃黏膜损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主任，我这你说的第一个症状我全没有， 我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二个这个症状呢，就是用过一些消炎药。这些药咱们吃的时候想止疼啊或者干什么，结果呢把胃黏膜啊这个血液循环给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会有胃息肉，还有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慢性胃炎，它也会引发胃息肉，还有其他的病呢也会引发这个胃部，比如说高血压啊，肝脏的功能、心脏的功能、营养不良啊，这个这些也都会引发胃息肉。那么在西医上讲呢，就是胃部黏膜啊，这个细胞增生啊，形成了息肉。在中医上讲呢，这个病呢，要是号脉的话，我们大多数是认为，就是寒，可能是寒进入了肠胃了，然后人的气血呢壅塞了啊，所以呢。在这个中药调理方面呢，要调理气血，调理气血就得调肝了啊。气滞痰阻，痰热郁结，凡是长东西那都跟这个肝，比如说生气呀、心情不好啊，这些有关系。痰热它就会形成一个郁结，有些朋友是长在哪儿呢？乳腺小叶增生。有些呢是长在哪儿呢？子宫肌瘤。